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56集，两个司藤。邵眼宽撩开了帘子，胡琴惊二胡的声音没了间隔，直透耳膜。司藤吓了一跳， 这是戏台呀、啊、 是啊，是戏台。 邵眼宽微笑着拉着司藤上了戏台。戏台上那么多的人物，各色行头，蟒佩绶带上下翻飞，字正腔圆，认认真真的唱念作打，对这两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视而不见。司藤有点懵，随着邵眼宽走到了戏台的中央，脚下穿了双镶了珍珠的缎面高跟鞋，敲在木质的戏台上噔噔噔的。司藤无意间抬脸，那个全身披挂英气勃勃的女将铿锵开场道，一时间两人恍在戏中。司藤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这世上谁人不做戏呢？这偌大的人间，原本就是一出戏套一出戏，今日的台下情，来日的台上戏。邵隐宽说， 司藤，这台上唱戏的都是假的，曲终了人也就散了，可是我对你却是真的，台上台下，人前人后，我的心意到哪里都是明明白白。 此刻的邵眼宽单膝跪地，袖内变戏法一样的翻出一块丝白的手绢，卷中包一朵鲜艳欲滴的玫瑰花。华美纺织厂的邵东，邵家的公子，演的一首惟妙惟肖的好戏。司藤伸手掀落了桌上的茶盏，大笑起身。邵庆懵懵懂懂的，不明白为什么说的好端端的女客人会突然间拂袖而去呢。秦放也愣了一下，跟邵庆匆匆地交代了几句之后赶紧追出去。司藤走得好快，两手插在貂皮大衣的兜里，腰背笔直，脸色铁青，专往道路中央走。好几辆车子歪斜着紧急刹车，恼怒的司机们伸出头来想骂，可当目光触及到司藤森立的眼神时，那话到嘴边又打了个机灵收了回去。秦放好不容易才赶上了司藤，知道煞风景，但不得不硬着头皮提醒他， 司藤，司藤， 司藤，遵守交通规则。 黄歇普， 秦放先没听明白，还以为是电视剧里那种街头暗号，诸如杨子江杨子江，我是洞庭湖，下一秒才反应过来，司藤这是要去黄歇浦。秦放没看过旧时的黄歇浦，不知道当时的景致如何。秦放坐在沿江的观景座椅上，看看凭栏静立的司藤，又看看对岸的林立高楼，终于忍不住走到司藤的身边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司藤问了句， 票定了吗？ 说话间，一艘观光游轮鸣着长笛从江面驶过。秦放下意识回了句， 游轮票？ 你蠢吗？今天是第三天，要回荣榜，回去的机票。 安曼的后事手续没那么快办完， 身份证应该还能用得上。秦放掏出手机订票，操作的时候忍不住看了司藤好几次。是妖怪本身就特别擅长控制感情呢，还是司藤这个人特别呢？普通女子听到旧情人的消息，应该会方寸大乱吧。可是司藤像一盘按部就班收放自如的棋，三天就是三天，容不得更改，不继续深究，哪怕邵衍宽这头的线索初见端倪。订完票，秦放看了看时间道， 8点的票，机场挺远，我们得提前出发。关江景的话，你最多还能待半个小时。 司藤没说话，秦放犹豫了一下问他， 邵衍宽向你求过婚吗？ 是啊。 你答应了吗？ 差一点。 差一点？什么叫差一点啊？对了， 司藤，其实这世上是有两个司藤吧？或者你有一个双胞胎姐妹，你们共用司藤这个名字，有时候是她顶着司藤的名字出现，有时候是你。所以那时候邵衍宽以为他追求的是一个人，但其实有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是你，有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是你的姐妹。不过邵衍宽分不出来，那些道士也没有分得出来。嫁给邵衍宽当二太太，怀孕生了孩子，被秋山道长镇杀，死在1946年的是你的那个姐妹。至于你，早在1937年就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 没有回答，长久的沉默。就在秦放对司藤的回答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，司藤忽然冒出一句， 你脖子上的那个球终于也开始学会思考了。 脖子上的那个球？那叫头，又名脑袋。秦放咬牙道， 你说人家点好听的能死啊？ 司藤居然笑了，他说道， 呵呵，你气什么呀？等我事情办成，跟你一拍两散，你捧着100万想找我骂你都求告无门。 哼，我为什么要捧着100万找你骂我？天生犯贱。 秦放还没来得及反呛，司藤忽然说了句， 黄歇浦是汇入大海的吧？邵衍宽的尸骨在海里，一水同流。可惜啊，我现在还不能成药，如果我妖力尚在，万千只藤随水而走，延伸千万里长，总能捞回他的骨架的。 明知可能性不大，秦放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， 安葬？ 把他的骨架扯散了，买一口箱子都放进去，然后拖着箱子到处走，遇到猪啊狗啊鸡啊都喂一块，心情好的时候呢朝山上丢一块，心情不好的时候朝水里丢一块，都丢完了心结打开也就放下了。 司藤说得出神，语气平静，像是描绘美好前景。秦放听得后背直冒凉气， 你这么狠邵衍宽吗？秋山道长那么对你，你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会殃及后人，你跟邵衍宽就算最终没有结果，好歹也有过情分。 司藤冷笑道， 情分？倾城之后和邵衍宽再没有任何情分。难道你没有看到他和秋山的那张照片吗？秋山对我不好，因为他们道门本来就是妖怪为下九流，生来死敌，彼此谋算，谈不上好与不好。可是他邵衍宽不一样，山盟海誓言犹在耳，知道我是妖怪就必如洪水猛兽，这我都可以一笑置之， 谁叫自己是妖呢？对吧？可是他后来连同秋山一起对付我，刻意做出在沪上和我重逢的假象，又假充真情实意，让我嫁给他。一帮懦夫，对付不了我，就想诱我情动。一旦我为了怀人胎而自舍妖力，他们就能轻而易举收拾我了。秋山这么做，尚可解释为立场有别。你知道他邵眼宽为了什么吗？嗯？ 邵眼宽能为了什么呢？秦放想不出来。司藤的目光长久地凝视着对岸的某个方向。 为了他岌岌可危的纺织厂，纨绔子弟不是经营，祖业眼见不保，秋山给他画了张只要事成就会以财帛保物助他重振家业的大饼，他就如同捞到了救命稻草，后背贴了张防我害他的避妖符，衣冠楚楚去了百乐门的大舞池。 秦放顺着司藤的目光看过去，隔得太远看不真切，那里就是原先所谓华美纺织厂的旧址吗？为了一个厂子的起死回生，就要口蜜腹剑地去谋算司藤的情还有命，这邵眼宽也未免太不是个东西了吧。邵眼宽能把司藤论斤称两地去跟一个厂子做比较，他对司藤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真的感情吧。秦放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他自己觉得情之一字其实复杂得很，很多痛心彻骨的恨其间还是有爱的余味，而尤其沉溺其中想不开的往往是女人。他觉得司藤或多或少也会带有一点情愫，明明痛恨但还是想打听，想知道。司藤的话打断了秦放的思绪。 你以为我是因爱生恨，所以一定要打听到邵眼宽的下落吗？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